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我系 Elvin， 呢位系 Freddy， 大家唔知认唔认得佢啦？今个礼拜见到我哋咧，都知道又系替工嘅时间啦，因为才哥咧就有事咧，外游咁样，就揾咗我哋两位咧就嚟帮佢做一日嘅节目。咁咧，今个礼拜咧就估下大家吓。我哋要讲乜嘢？见面到我哋有另外一位主角喺右边啊，吓呢只系乜嘢啊？啊 ，Freddy 考下你。 呢一只泰菲塔。 泰菲塔吓，咁我哋今晚嘅主题咧就讲星球大战。咁但系咧，我哋你要知道我哋嘅背景咧都系即系建筑师、设计师咁样咧，就讲星球大战冇理由讲剧情啊。咁我哋咧就想有一个插入点咧，就讲佢嘅美学啦吓。咁或者咧就不如 Freddy 你。你个开始我哋嘅话题先啦。 好啊，好啊，好啊。其实系咁嘅，大家有听开阿才哥呢个节目咧，都知佢系一个科幻迷啦。佢亦都讲好多坚嘅科学啦。咁但系亦都有好多科幻凭空想象、天马行空嘅科幻嘅题材，佢都讲嘅。咁我就发觉佢有一个习惯咧，就系逢系如果有啲大嘅科幻片上咧，佢都会。睇完之後佢都會同大家分享，同埋佢會講返嗰套戲裏面嘅一啲科幻嘅題材，其實喺現實世界裏面呢有嗰個 science 係有幾真實㗎喎。譬如舉個例呢，咁之前 Interstellar 嗰出戲啦，咁佢又完咗之後，咁佢睇完之後呢，佢就返嚟講咗好似兩三集，就講 Interstellar 裏面嗰、那個嗰、那個蟲洞嗰個 concept 嘅。咁之後呢，佢最近就 Martian 啦 ，Martian 佢好似又講咗話，你其實喺火星上面係咪真係可以種到薯仔啊？咁樣佢又講啲好實際嘅， 甚至個 apply science 嘅嘢嘅， 地心吸力啊，啲嘢係咪跌得慢啲啊？嗰啲咁 冇錯冇錯。咁我好有趣地咧，就係有一日咧，我喺度做緊嘢時候聽阿才哥個節目啦，就講緊 Interstellar 嗰佢啊講嗰隻機械人啊 ，TARS 係。 咁我聽完之後呢，咁我忽發奇想，咁我就寫咗個電郵俾佢。咁我其實當然啦，如果你從科學嘅角度睇嗰個 TARS 嗰個機械人，有好多嘢好唔合理啊，即係好似教剪咁，你喺個太空嗰度咁一剪唔覺意咁啊。 即係或者我補充一下啦，TARS 係點嘅樣嘅先？TARS 咧，即係喺即係講到咁勁啦，我哋啲科學嘅即係技術啦嚇，但係嗰隻 TARS 咧完全啊～即係好似有少少奇怪，點解會出隻咁嘅嘢？係一塊好似隻門咁嘅嘢嚟嘅。 係啊，基本上係 一隻大嘅門，咁咧門有腳嘅，而啲腳咧係佢係好似鉸剪咁樣，即係一路接出嚟，然後向前行、向後行嘅。咁但係咧，佢有喺個電影入面咧都有啲剪接咧，根本你有一幕咧，佢係上咗架車度噶嘛。佢冇講佢點樣跳上架車嘅， 其實上唔到嘅，應該 一跳就跳咗，佢已經喺架車度坐 得。劇情需要，咁佢唔知點解上去啦。 係啦， 咁 anyway， 我寫咗個電郵俾佢，但我個切入點咧就好唔同，我係從一個美學嘅角度，同埋喺成個呢個拍電影製造呢一個 branding 效應嘅角度啦，點樣做一個一個標誌嘅設計啦， 係 啊，估唔到啊！才哥之後嗰節目咧，就響我響佢節目度讀咗我的電郵出嚟喎，喺度大家分享 喎，有人踢館嘛， 有人踢館，咁咧就好多謝才哥啦。咁但係就俾咗我一個啟發，就係話會唔會我哋睇呢啲科幻片嘅時候咧，除咗用一個科學嘅角度咧，都有一種美學嘅角度去睇，或者去睇下佢個。我哋叫做 product design 啦，而家今天叫做 industrial design 啦，從一個設計嘅角度睇佢裏面嗰啲嘢呢，咁嗱，大家都好期待嚟緊 Star Wars 啦，我哋唔係幫佢賣廣告啊，我哋一毫子都冇收過㗎，不過即係如果回顧返過去咁多集嘅 Star Wars 呢，其實好多嘢都其實係好經典嘅， 係冇錯， 譬如第一集，即係其實佢嘅第四集啦，當年推出應該係1976年咁睇啦，係咪咁呢，嗰陣時嗰出 Star Wars 呢，曾經呢我係睇過有一本係手畫嘅，係講嗰啲裏面嗰啲 product， 譬如呢個 TIE Fighter， 嗰個造型係點 develop 出嚟， 全部原筆 sketch 咁樣講嗰啲初稿係點，慢慢嗰個模型係點 develop 出嚟，然之後到最後個 end product 係點。 係， 你知啲美國人拍片，尤其是荷里活咧，佢係做曬所有呢啲咁嘅 storyboard 噶嘛。咁佢其實揾 product designer 做嘅時候咧，其實真係 go through 咗成個 process， 係好似真係 design 一件嘢可以 market 到咁樣。咁其實嗰本書咧，其實係好 amazing， 係係你睇完之後咧，你係五體投地咧，覺得。原來擺落去設計呢啲飛機啊、呢啲怪獸啊、呢啲造型嘅設計嘅功夫咧，係真係擺咗好多功夫， 好 complete 嘅。其實咧，你睇完佢嗰本嘢咧，其實好 convincing， 就已經即係 Lucas 咧就已經。是哎好佢即刻可以去攞住去拍㗎咁 樣。 因為已經成個 sequence 出嚟。其實 Matrix 都係一樣咁樣㗎。佢先畫得好 complete， 成個 story 好直情係場景已經好似直情睇返金庸嘅小說咁樣，即係有前鏡後鏡咁，但係佢已經畫晒出嚟。咁喺美國嘅即係呢類嘅電影其實都好普遍咁樣做法。 咁嗰陣時大家唔好忘記係70年代喎，還未有呢個動畫電腦動畫喎。全部係一筆一線咧，都係 marker 啊、雙頭筆啦、雙頭筆啊咁樣畫出嚟嘅喎，打曬陰影添嘅喎。咁所以咧就我喺度諗啦，咁究竟你1970幾年推出嚟一套戲，佢做呢啲設計嘅時候，佢嘅設計靈感喺邊度嚟咧？咁我哋不如睇一睇，我哋做咗少少搜集，咁我哋睇下啲設計靈感咧。 哇！呢架經典啦， 嗱呢架經典啦，咁呢架就係林寶堅尼或者阿 Elfin 可以 好啊。嗱呢架咧就林寶堅尼最經典嘅第一代啦，叫做 Countach 嚇，咁佢咧就其實全。呢架都唔係最早期嘅，咁最早期有一架就是個 prototype 呢，咁第一架嘅啫。咁佢呢就應該係1970年代嘅產物嚟嘅。咁當時呢佢最經典就係佢隻歐翼啦，即係佢唔係歐翼係飛翼，淨係向前揭嘅兩隻門。咁同埋呢就佢嗰、那個個 air intake 啦，嗰個窿啦、都係當時係革命性嘅一啲設計嚟嘅。同埋佢嗰兩個窿上面嗰兩個孔啦，咁同埋呢架車呢當時其實好多問題嘅。但係佢實在個外形實在太靚啦，啲人呢唔理嗰啲問題都繼續好捧場啦。例如呢基本上呢架車當時個 designer 呢佢係好後生嘅，冇設計汽車同 ergonomic 嗰啲咁嘅經驗嘅，但係佢架車個外形就好勁啦，但係你坐入去呢根本呢你好有經驗揸車嘅人呢都係揸佢唔點，睇唔到位嘅完全係基本上係淨係可以向前行睇，就係睇唔到後面啊，返返去之前嗰張先係啦。咁個問題呢就係佢個僆仔呢 design 完之後呢，其實佢係好 convince 到林寶堅尼車廠去 take 咗呢個設計，但係呢喺第二代第三代，其實呢款車去到90年代先至停產嘅。嗰、那個咁嘅階段呢其實佢有好多個改良嘅。最後去到第二代呢就係、是、個 Diablo 啦。就係 Diablo 就已經是新款啦，而家喺街度見到佢仲有嘅。就已經係 ergonomically， 即係嗰個人體工學呢已經係處理咗啦。咁而家就好睇好揸好多嘅。但係都係一個好辛苦嘅過程啦，揸佢。 點解我哋本來話講 Star Wars 㗎，點解一開始第一張圖係會出咗架車嘅呢？咁其實呢我同阿 Elfin 商量嘅時候呢，我哋個切入點係想講個美學，但係個美學嗰個靈感嘅來源係咩呢？就係、是、如果大家從一個 industrial design 嘅角度睇呢，1970幾年佢哋做設計嘅時候呢，有一啲嘢呢係一個局限嚟嘅，而呢個局限呢係會喺嗰、那個end product 嗰度咧反映咗出嚟嘅，譬如头先大家睇，如果可以着翻头先架车嗰张相，唔好意思，系唔该，系 如果大家留意呢，佢個車頭冚呢，個紅色嘅車頭冚呢、其實相對地係比較扁平嘅。 嗯， 因為其實而家今天呢，我哋見到啲車譬如 Toyota 啊，咁你譬如 Fiat 500啊，或者 Cappuccino 嗰啲圓淡淡成嚿一嚿圓卜卜咁好 QT 咁嗰啲呢， 是 其實喺70年代係未發明呢個 double curve呢種咁樣嘅製造方式。 Double curve 即係話同一個面有兩個谷起嘅面， 即係一個立體嘅一個空一個谷起嘅一個 spherical 嘅一個面啦。 係 嗱，呢架車都有，但係咧 double curve 係有局限嘅，嗰陣時係壓出嚟，同埋咧係個生產個 process 係做唔到，所以嗰陣時啲車咧，就算你睇翻而家嚟緊另一出科幻片就係回到未來啦，回到未來嗰架 DMC 嗰架成架不鏽鋼嘅 DMC， 佢都係硬掘掘嘅，都係起角嘅， 係。 而且咧，你睇譬如呢個林布堅尼頭先啊 ，Elvin 提出啦，背後有兩個吸氣嗰個 intake 嗰個孔咧。嗱，如果心水清嘅朋友咧，你又會諗起，其實呢兩嚿嘢係好似 Star Wars 裏面嗰個 Snow Fighter 嘅嗰只 Snow Speeder 嗰只嘢嘅。咁或者一陣間我哋再講。 仲有一樣嘢，你如果你睇翻嗰兩個 intake 咧，其實有少少似高達喎， 係 嘛？高達都有啲元素喺呢度攞到。 所以其實我想帶出個點就係、是，如果你作為一個 designer 喺70年代你設計 Star Wars 嗰啲呢啲各類型嘅飛機啊成嘅話，你個靈感來源咧，你其實好多時都係睇翻嗰個年代有啲咩嘢。我哋不如睇下一張相。 好，下一張相。是啦，下一張相呢，大家嗱，如果喜歡車的朋友呢，俾佢嗰個即係側邊嗰個 air intake 呢，又係嗰啲好流線型一條條 fins 啊，嗰啲 grill 呢，就一定會認得呢架車呢。呢架就係當年嘅法拉利嘅 Testarossa 啦。咁 Testarossa 呢，佢嗰、那個 已經係80年代90年代 的。80年代係啦。咁 Testarossa 呢就佢即係法拉利廠呢，以前呢佢就法拉利自己 design 返嘅。咁但係當年呢佢就搵咗一間意大利嘅designer， 專係 design 汽車嘅公司，叫做Pina Farina。咁、啊、呢就佢呢就design 好多名車啦，就Alfa Romeo 啊Fiat 啊，連最頓嘅呢個 Volvo 呢佢都有幫手 design 嘅，甚至 Fiat 啦，有啲車呢佢都幫手 design。咁佢嗰個流線型呢係即係亦都 refer 返頭先Freddy 講嗰、那個即係硬骨骨，但係硬骨骨得嚟呢佢係 有線條 線條啦，咁但係其實都係有好多即係生產嘅局限呢，如果唔係呢佢你如果你而家睇返佢而家新嘅法拉利呢，其實已經係 get away from 呢個咁樣嘅 shape 啦。如果你睇呢架 Testarossa 個屁股呢，其實佢同呢個林寶堅尼好似嘅，是好闊，是 unusual 咁闊，是闊到呢基本上喺街道係好唔舒服㗎，揸得好難揸嘅一架車嚟。 咁我哋下一節返嚟呢，我哋再繼續講點樣 inspire 嗰陣時啲 designer 去設計Star Wars 嗰啲飛機㗎。